做 gay， 耶、yeah. yeah. ！好，那我要先干，我要先干，我是代表就是学生， 要来这边哈， 学生媒体就是某个学生媒体，然后我们在场内哈，我是在里面待了21天，然后每天就在媒体去跟那些混账王八在媒体在一起，看了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，然后干到不行。啊，可要开干之前要先干一下蛮久，蛮久还我青春，就是每天在里面。都没炮打，然后男朋友也跑了，买酒，你还得起吗？好，那我要说，但是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就是侧拍媒体在搞郭台铭的影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里面有几个电视，什么中天，中天在那里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进媒体业哦，中天。对，还有一个，其实我要解释一下，中天那女记者人还不错，她那时候。就想说，如果真的把郭台铭骗过来，郭台铭会很生气，这样子会很糟糕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一电视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进媒体业，再说一次哈，这年代背后的一电视就说搞他没关系，把他骗过来再说。然后就看到那媒体狗屁倒灶的事情很多，或者说媒体就是觉得自己是太皇太后，里面每天在报道说哦五星级学运，他妈的谁五星级学运啊？没吃吃吃，就是我们里面是没有汤喝的，没有水果啊，然后我们是吃那个便当50块的便当。吃了21天吃一样的东西，排骨便当吃21天，午餐也吃排骨便当，晚餐也吃排骨便当，干不干？干不干？干不干？干！然后媒体跟你说五星级学院，他妈的五星级个屁呀、啊、你！那媒体就吃什么？他们那记者呢？ 他们都自己从外面买， 买生鱼片，然后说我们五星级学院，我说不然你来，来，你来。然后还有媒体多鸡歪，我想说你是出生狗有猫带大是不是？这旁边有位置，我们这因为我们学生媒体嘛，我们在那边熬夜，因为我们在里面真的是住在里面，然后那些媒体就是早上8点8、9点才能 搬台，然 后我们的椅子在那里，然后就把我们的椅子拿过去坐，然后就坐下去了。我说不好意思，小姐， 等一下来了警察，说不定我就会配枪还是什么的。 我干你娘嘞！银行的钱你看到你怎么不拿来用？很多间呐、啊，很多间，就是，我不要说记者，就是，我想一下，苹果日报，对，插头，啊，插头就是人家，就是插头是我们自己带过去延长线，然后就插了，妈的，你怎么不插我？看到插头有动， 他是女的， 是有动就插是不是？这妈妈都没有教是不是？问要问别人的东西，不要先问一下。你要开盖之前要先润滑一下，我说先生或小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我就用。不过，对。然后 前天的润滑液还有吗？前天的润滑液还有吗？ 对 ，OK。所以我要再讲一下，就是还是请大家，就是我们在干媒体，好震惊哦！就干完媒体之后，也要再想想看，就是有一些媒体不可靠，可是有一些。我们除了自己报道以外，或者自己看以外，有哪些 可靠 的 媒 体？然后这样讲太震惊了。那我后面有一群就是熟娜，就是，对，他们就是本来说大家要一起上来一起开干，说哦， 不敢干的到后面当背景好了。 对，不敢干，你要不要在后面当背景？那个台大朋友。好，没关系，就是熟娜。好，那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学生媒体啦，就是。我要先讲一下，因为我台大 的学生媒体其实就只有一家 啊，没有有意识报，有学生议论， 没有，我是说有来驻场的 啊，对。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像，因为我自己没有工作的压力，我以后就是不会进中天啊，也不会进美股啊，对啊，就完全不会进媒体业。 富二代吗？不然怎么会没有那个经济压力？ 没有，就是因为没送的，就是妈妈有交代，就是有交代，不要就是这拍歹机这样子，我觉得。做媒体就要做好的，不要误国。比如说中天啊，就是有钱就是大爷，钱什么都可以买，是不是？有钱就可以买干，是不是？干不干？干不干？中天干不干？中天 ，Hello。那个他们都说我们要中啊，我们是中，我们中立理性。不好意思哈，我住台北，我姓陈哦，谢谢。我们不是中立理性的哈，就是。对，他那个媒体他们都说他们自己从外面买便当进来，然后说不要吃里面的食物，然后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中立很理性。我说放妈的狗臭屁，哪里中立理性？吃一个便当然后觉得自己中立理性，干！好啦，中间不是都是坏人呐，只是有的坏的很彻底啦，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可以支持一下台大议论坛，谢谢。 我单身，我单身，买酒还我青春。 好、啊，记得留下你的 Facebook 账号，我们让那个同事朋友都可以报名，然后想干他就让他干到爽。好，下一位，你也是台大的吗？ 没有，我是中原的，所以我现在住在中立。 然后呢，那个张安乐之前不是说过，我们都是中国人干出来，我来干你娘嘞！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人都是清朝、明朝移民过来的啦，还有很多人有平埔族血统啦。你哪骂嘞？你如果要叫中共说我们是中国人，你要叫清朝的官、明朝的官来叫我们回归祖国啊！你干你娘嘞！说我们是中国共匪统治啊！我干！你北台湾人呐、啊！然后第二点，很多人都骂马英九干你娘，我跟你讲，我不需要干他娘啊！我那个该抓，把小抓的拼顶嘛，不会干你啊！然后第三点，那个我现在很凄惨，我在佛光山的旗下工作在打工，所以如果被他们看到我摔在这里，我应该死得很惨。然后我也觉得金鱼很鸡掰， 他一定看得到，所以你干脆骂彻底一点。 靠北，算了，我先下来好了，因为我好像没什么好骂的。 哇、啊，这个好不容易把吵起来，气氛弱了。好了，那你赶快自。干一下星云嘛， 然后不想干他， 干掉他嘛，干掉他。好了，那你代表佛光山道歉好不好？代表佛光山道歉。 道歉。 放心啊，我只是领薪水的假义工而已、啊。 好了， 谢谢。 他是领佛光山的钱来支持学运的， 没错。对啊。 宇宙战舰佛光山。 宇宙战舰。 对啊，那个总本山做了总那个总本山做了。 今天要来干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大家都说这里是学运，但是老娘他妈上班族啊，干你娘起来！为什么说学运？这边所有的人都是公民，都可以参与，为什么一定要学生才可以参与？ 对。 最近两天都很多人抱怨我们论坛开太晚，让大家都 那个看到没办法停下来， 晚上没办法睡觉，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控制在正常时间结束，让大家明天可以去上班。那就是 没有，可是已经号码八已经那么，我刚离开的时候看到八几号， 下一位啊， 七八十号。 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也是上班族哈，然后我清大毕业的，然后我要干清大校长贺成宏啦。他前几天，他前天讲说什么？感谢白狼哦，白狼替学校打学生巴掌，这种三小才讲出来哦。想当官的话去捧马英九懒趴啦。然后，因为他讲这种话，我就以我读过清大为耻啊，然后我不敢跟别人讲我读清大的、啊，我就跟别人讲说。我都是交大旁边的那一间呐、 啊，光复高中， 对吧、啊？然后没有没有，然后就今天就那个什么，交大上跑出来说，那个我要代替那个交大，我要替警方道歉，这种三叉太长出来哦，这是狗男女哦，滚出校园呐、 啊！是呀、 啊，啊，所以我就读光复高中好了啦，就这样，好，谢谢。 好，我们现场有没有交大的？现场有没有交大？交大举个手好吗？交大的。交大有吗？好了，交大的同学，你知道你们今天校长讲什么吗？知道吗？站起来好不好？站起来。 干。他说跟社会道歉。交大校长跟社会道歉。 你不知道，那算了，等下再 Q 你。你先那个。 没有把学生管好。没有把学生管好。 三十九岁，哎呦哎呦。39岁的原装男孩，你可以到场边来等候。